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朱旭，1930年生于沈阳，1952年成为北京人艺成立后第一批演员，代表作有话剧《哗变》《屠夫》《芭芭拉少校》《红白喜事》，电影《变脸》《洗澡》《刮痧》，电视剧《末代皇帝》等等，以炉火纯青的演技，成为观众心目当中无可替代的老戏骨。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表演艺术家朱旭。朱旭的妻子，北京人艺演员宋凤仪，生前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老爷子朱旭》。责任编辑王飞宁因为这本书和朱旭有很多接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飞宁，你是因为做这本书《老爷子朱旭》才跟朱旭老师有交集的哈，之前不认识他哈。 对对，之前就是我当然知道他，但是生活中不认识他。 那你第一次见到朱旭是什么时候？ 好像是2016年 啊， 当时他们家是阿姨在，门没有关，朱旭爷爷就坐在里面的沙发，就您看见他那个里面沙发，他在看电视，我就进去了，然后我就叫他，我就看到他，我特别激动，我终于在生活中见到他，我说哎呀，我朱旭爷爷，朱旭爷爷。然后他一看见我，他就他就站起来了，想叫阿姨，你知道吗？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好像以为影迷闯到家里来了那种感觉，还挺惊讶的。然后后来坐下来跟他讲我是谁是谁才那是第一次见面，我印象特别深。 我觉得你跟他挺亲的，就跟他孙女似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后来 那个爷爷的特别的自然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他，就是在没有生活中见到他的时候，我以前看他的电影，包括我还看过一次他在人艺舞台上最后的那一场话剧，就是《甲子园》我真的我太喜欢他了，就我觉得他是我心目中那个最接近中国爷爷的那个形象。我说如果中国爷爷有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他，就那种慈爱和那种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就是本身我特别喜欢他。然后做这个书的时候，因为也是书里面很多稿件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跟他就是接触很多，所以就还是比较熟。 他好像有点害羞哎，我觉得 是，好多人都觉得他应该不害羞，我因为跟他比较熟了，我就不太觉得。但是后来因为做这个书也带一些媒体朋友啊什么的去采访过他，后来我觉得爷爷是有点认真的，他有点害羞的。 其实很多好的演员，他是借着演员的这个身份，借着舞台上的那个角色来展示他自己平常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很丰富的内心，往往是害羞的内心很敏感的人，情感很充沛的人能成一个好演员。我感觉虽然我就是那一天咱们一块儿去的时候，我只见过朱旭在生活中的那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特别深的感触就是他是一个挺有人格魅力的人。我也是非常喜欢他哈，就舞台上的那种神采飞扬，但是跟现实生活中反差还是蛮大的。他挺害羞的，而且他挺执拗的。 对对，爷爷特别犟。 像我们当记者有的时候去采访人物，有时候会有点递话那个意思哈，一般人都心领神会啊，觉得你想让我说这个我就顺着说呗。但朱旭不 是的。 我发现那天我问了好几个问题哈，我想当然的，或者说我觉得 他很好回答的，其实还是挺好回答。 对，顺着走其实就是一带而过，也不影响什么的哈。但是他都很认真的说，也不完全是，或者有的就说不。 对， 他很坚持自我的东西。 对，是我其实生活中没有太感觉到，但是他们家人都跟我说，说爷爷是个特别犟的脾气。 嗯 嗯，他是那种，真的是他就是一定要说自己心里的话， 嗯、 但是他有的时候会犹豫，就我这个心里的话，我该说不该说，所以他就会犹豫在那儿、 嗯， 但他一定要说自己的真话，说心里话。 嗯，就是觉得他还挺善良的，他有时候怕这话说出来， 嗯， 对方不高兴啊， 对对对， 或者是 他有这个 有情绪， 嗯。 但是他宁可选择不说，还不说违心的话。 他不说， 嗯 嗯， 其实这是我特别佩服他的一点啊。嗯，我看你现在跟朱旭哈、啊，就真的是像他们家孙女一样，完全在他们家里头就是很自如的哈。 对对， 他是很好打交道的一个人吗？ 他挺 容易亲近的，是吗？ 对对，因为他一点架子都没有， 嗯、 就是别看他这么大一个演员，他真的我特别随和。 嗯，你会跟他聊什么？ 什么都聊，主要聊艺术，就聊关于舞台啊，关于艺术啊，关于他塑造的人物啊， 嗯 啊，还包括这个书里面的很多故事，让他引申开来说， 嗯， 他就会有的时候话匣子打开了，他说的真的是非常多的，所以我有时候老觉得老爷子真是其实是座金矿，就是要好好挖，但是他现在年龄就是太大了， 嗯， 体力什么的确实。不行了， 嗯，就两年以前你刚认识他的时候，这个状态还是要 身体绝对比现在要好得多。他那时候还能站起来走走呢。 哦、 嗯，老爷子那时候我第一次见他，因为我当时还跟他提到，就是我看甲子园的那个感动什么的。 嗯， 我还问他，我说爷爷还能演吗？ 嗯， 爷爷说，哎呦，家里人不让我演了。然后他就自己站起来，站在他们家那个电视机跟沙发之间的空地儿，他这样走。他说，我就这么想，我这样踢踢踏踏的，我就这么走，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演。他自己还。就站在那儿来回走、嗯、自己想呢， 就是还是特别想演， 他真的特别想演， 他是真正的喜欢演。 嗯，他那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开这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因为现场很多记者嘛，很多人都会问他，就是还能不能舞台上见到他、 嗯、 后来嗯，朱旭还说以前他演的多的时候，他觉得他老想退，结果反而是真正觉得身体不能演了之后，他心里才真的是想演。 他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就是那个甲子园， 甲子园应该是2012年， 对，我记得是2012年的事，那时候他已经82岁了， 他演的姚半仙， 嗯、 那场戏应该是蓝天野是主演，当时朱琳还上来，也就是串了两场，朱旭、 啊、 蓝天野， 嗯、 吕中算是黄金一代 啊，82岁还能在舞台上， 而且演的特别好、 嗯， 就是他一出场就是真的是。活了那个舞台，其实他还有一场戏跟他是跟他演的那个姚半仙跟他的儿子之间有冲突、 嗯、 就是还有个拉拉扯扯的，我记得下面好多，因为当时台下的观众很多人都是老人艺的那个观众了、 嗯、 还为他担心， 对呀、 啊，嗯，他在台上还挺激烈的，有一场啊、嗯，他 都没问题、 嗯、没问题。 老爷子有没有跟你表达过一些当年的那个舞台他很舍不得呀什么的，有没 有 这种、 嗯、流露过，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想演，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实在是演不了了。嗯， 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了解多少？现在 他不说的。 嗯， 他不太说的，但他老是自己说，哎呀，我也没有办法啦，我想下楼，我要下楼只能是意思儿子带着下楼呀、 嗯、 那天是他们说什么给他稿费什么的，爷爷说、 嗯、 我要钱干嘛呀，我还能去买东西吗？嗯，但是他是还是用一种比较幽默的， 对、 嗯、 而且他很难得的是一种天生的幽默，包括那天去了，我们同事说爷爷我能跟你握握手吗、嗯、他马上说不行，因为我刚从洗手间出来，我觉得太可爱了， 对 对, 对， 嗯， 他老有生活中他老有这种幽默的智慧，而且平时他那个演技还经常会用在生活中、 嗯、 因为他原来特别爱喝酒， 嗯， 他现在可能不喝了，就是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他那时候我有时候还会陪他喝一点点、 啊、 他特别爱喝酒、 嗯、 但是呢家里人都怕他身体不好不让喝嘛， 嗯， 然后有的时候他就在那跟我挤个眼 偷着 喝一点，然后但是有时候被他儿媳妇看见了，然后他说啊爸爸不能喝啊爸爸不能喝，他马上一下就呆了， 嗯， 马上就是刚才跟我那个急眼的那个很狡黠的样子，这个没有了，马上装作一副哦什么都不知道，哦我手里拿的是什么，这个不是我自己倒的， 好可爱哦， 特别可爱，然后就、嗯、包括刚开始拿了这本书他还吓我你知道吗、 嗯、 我第一次就是这本书样书第一本出来我送给爷爷拿过来、 嗯、 结果呢他这样一打开、嗯、然后呢看到这张照片他就呀他就惊讶了一下、 嗯、 然后那个表情就是说我当时一下给我吓了一大跳，我说完了，不会出错了吧？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错了，怎么出了个大错？ 哦、 我说啊，爷爷，我说怎么了？然后他说这个人是谁呀？ 指着他自己， 我说爷爷这不是你吗？哦，这是我呀，你猜对了。哎呀，我当时我被他真的吓了，因为他那个太真实了，那一愣，完了不好了，我说怎么会？因为编辑最怕的就是输出错，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而且 演技太好了，只能说 演技太好了，一翻就错了，我吓得我当时冷汗都下来了，我说爷怎么了呀？他说这是谁？我说啊。太可爱了，他就是平时他有时候会这样，特别可爱。 人生如梦啊，为什么这现实生活对我就这么残酷无情啊？三叔，你怎么了？我这个脾气我改不了了，我上北京，我上教育部，我反映反映他们去。 你反映什么呀你？ 好，你看看。你看看吧，就这么个纸片片戳上一个这，我就没了事儿了。我站了30年的讲台呀，我教的那小生有当区委书记的啊，有的在海军上当了舰长的，那多了，可我了没事儿了，这不该反应啊。哎，你说这个破牙刷子，你半半拉拉的，扔了你吧，怪可惜的；留着你吧，你还有什么用啊？你就跟我似的。一个，两个，仨。又多了一个窟窿，一看见你呀，我都想起了58年隔离审查那几个月了。 三叔，坐着说吧。 我正说了一句呀，我说大药进有什么好啊？饿的那牲口都啃了门槛子了，就这一句话坏了。差一点儿啊，没戴上那右派的帽儿。他们还问我，说给你戴个帽儿，你有什么意见呢？我说不就是戴个帽儿啊，那也不当吃不当喝的，能有几斤重啊？那戴就戴吧。跟你看看，那会儿咱是多么纯洁呀！想起来后怕，差一点没带上。这个，就是那个女老师送给我的，以后啊再也没见着。算了，没你的事儿了。可也不知道他是有意啊还是无意。这在当时那几个字儿可起了作用了。你看看，努力学习，前途光明啊！我那会儿正倒着霉嘞，一看见这几个字儿啊，我激动着了。我那留着吧，留着吧， 三叔。你怎么又说开这些个事儿了？ 那学校里让我退了，退了休了。 那不是你自己要求的呀？ 我那是吓唬吓唬他们的。他谁知道真的让我退了？还说我身子骨不强，说我头疼、腿疼，还肚子疼。那肚子疼算个什么病啊？那不是着凉放俩屁的事儿吗？ 朱旭，1930年生于沈阳，1952年成为北京人艺成立后第一批演员，代表作有话剧《哗变》《屠夫》《芭芭拉少校》《红白喜事》，电影《变脸》《洗澡》《刮痧》。电视剧《末代皇帝》等等，以炉火纯青的演技成为观众心目当中无可替代的老戏骨。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表演艺术家 朱旭。其实朱旭当年当演员也是巧合哈。 对，因为他之前是做灯光的。我后来也问过他，我说爷爷怎么当演，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演戏就老来找我，他说好像我脑门上写的演员两个字儿呢。对，可能他就觉得就是误打误撞的当上演员。 他那会儿是管灯光的哈， 他管灯光的，而且爷爷跟我说过，他第一次管灯光，他特别特别的认真的做这件事情，然后说那个剧场里面说这边四个大灯泡，那边几个大灯泡，然后他说，但是他当时没弄懂那个什么并联串联什么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说大幕拉开，一摁电门，叭， 憋了， 全爆了。后来他还研究灯光那个事儿，还其实做的还不错呢。 嗯嗯，其实他当演员一开始主要是跑龙套哈。像茶馆里头 跑龙套，他一个人好像演了六个角色，嗯，一会儿是挖耳勺的，然后他说好多人都没有，根本就找不到六个他。然后说一开始还是一个什么人这样跑过去什么的， 就算一个 啊，算一个。然后他说他在后台特别忙活嘛，一会儿就得换衣服啊，然后现场还有一个人笑话他说，哎呀，说你怎么演个龙套还做人物笔记。光是跑个龙套特别简单，在上面他也是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包括他怎么才能像，他在演六个，没有任何人能看出六个是他，都完完全全是六个人 都不一样。 对对对，嗯， 我有的时候觉得当演员的人，尤其是像朱旭老先生这样的，他是属于每一个人物都下很大的心力， 嗯，是 就恨不得在人身上重新活一回的那种劲 儿。有，嗯， 其实也挺耗能的，就这个人的那个状态，他会不会带着那个角色的一些东西， 嗯， 在生活中呈现？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他的家人呐，啊，他亲近的人呐，啊，会聊到有这些方面的东西。 这个好像倒没有， 啊， 好像没有， 啊， 嗯，但是能感觉得到，其实爷爷对每一个角色真的是，因为爷爷他老跟我说。嗯，他说演戏啊是演人，这话我听他说过好多遍，嗯，而且他特别欣赏的就是人艺一个老演员叫董行吉， 嗯， 其实并不是说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个演员，但是爷爷说他就是在他身上学到了，就是演戏一定要演人。嗯，他说当时对他印象特别深，因为他本身爷爷是结巴，他必须把自己变成那个人，他说他只有就是这个话是从他心里说出来的，他才不结巴，他只要一旦是说我去背这个话立马结巴。 嗯， 所以就是各种原因让他一定要就是从心里面进入这个角色，他才能演好。 就这个事我也觉得是很一个演员，而且是话剧演员，他日常生活当中他口吃的， 对， 他居然敢去当话剧演员。 他之前很苦恼，他有一次坐公共汽车，然后说碰见一个老朋友在车下面，因为那会儿也没有手机什么的，他说人家看着朱旭，朱旭你在哪儿工作呀，然后车就开了，然后他北北北北京京京京京，人人人北京人 不能着急哈， 一着急 越赶得慌越不行。 他回去他还就跟奶奶说气死我人了，他说我这个口吃，他说我的老朋友又联系不上了，我北京人艺那四个字就没说出来。其实他挺苦恼的， 嗯， 但是他后来他就突然掌握了这个诀窍，也他说也是北京人艺的一个老演员跟他说的，他说朱旭你发现了吗，他说你说这段话一点都没有结巴，为什么，嗯，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话。朱旭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嗯，就一点就透 了，一点就透，他所以他可能就用这种方法来演戏就没问题。我之前做这个书的时候去人艺资料馆借过他的剧本，他的旁边写的密密麻麻的全是脚注，他会改那个台词， 嗯，就改的是像他自己的， 像他自己的语言，嗯，然后呢包括他旁边会写脚注，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 嗯，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比如他的心里面是充满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种感情，然后包括他会给这个人物写他之前干了什么什么，他才会导致他现在心里是这样，就是他那个剧本旁边的那个批注真的是密密麻麻的。而且爷爷是一定要在生活中找原型的，我之前也问过他，哦，我说这些人都离得很远，我说你怎么才能抓住人，他说生活中的人太多了，他说我去找这样的人，我去看他，我还当时还逗他，我说让爷爷我要演一个跟你差别特别特别大的，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我说你怎么办，爷爷说我去找这样一个人啊，那我天天的看他，我跟他在一起， 嗯， 他一定要见到活生生的人，他老说演戏演戏不能看别的， 嗯， 要看人，就看人是怎么回事，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演戏的一个方法，但是真的是下苦功啊！现在可能很 就是一心一意的，其实就是演戏这件事儿， 嗯。是是是， 嗯， 他就是 他虽然业余 爱好很多哈，养个小动物啊什么，胡琴也是 拉 得特 别 好，专业级别的啊，京剧等。他其实是个挺爱玩的人， 他是什么都玩。他们说这个朱旭在仁义是出了名的，围棋、什么二胡、京剧、打篮球，什么养小金鱼，养小金鱼还不是说养小金鱼，他给小金鱼养了交配接生 啊，还繁殖 繁殖，说那个屋子都小的已经不行了，说那个双人床都是每天板子立起来，然后晚上搭下来的那一种空间，他还要养小金鱼，然后 占地儿， 占地儿还要给那个房间，都春天了，都很暖，都是什么天气了，然后还在屋里开暖气，为什么呢？因为小金鱼繁殖的那个温度要达到多少，然后那段时间就天天在家里给小金鱼待产嘛，然后他说必须得小金鱼一伸出来，他就得赶紧的把它给弄到旁边，所以要不然那小金鱼会被大鱼吃了，还是怎么回事？ 是， 好像是吗？然后说奶奶就在外面说，哎，怎么好几天都没见到朱旭啊？说坐月子呢，在里面坐月子呢。 他就做什么事儿都挺较真儿的哈， 挺较真，而且他一定能做得很好， 真是挺可爱的， 特别可爱。 他知道观众有多喜欢他吗？ 我觉得他太知道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带别的朋友来啊，或者是比如说出版社的一些其他人来啊什么，他都喜欢他。每个人都差不多，都是爷爷，我看过你的戏，爷爷，我怎么样怎么样。 说的都是那天我说的那一套话。 都差不多，情感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然后都跟他合影啊什么，他也都很高兴。 但是他一直挺谦虚的。 对。 他一说就把那话拐到， 嗯 啊，就是因为仁义，就培养了我。他老是把这些大家对他的喜爱，然后拐个弯都给了仁义了。 对，然后他说我长得又不帅，要放在现在的话，我什么考北京电影学院，什么我跟于世之我们俩人去，报名费都不用交，你们走吧走吧。他就老爱老这样，他其实就是他的幽默感。 是，他是真心的对仁义是特别的有感情， 特别有感情，特别有感情。他上次我们做那个发布会的时候也是，他就说我身上现在如果还能有一点东西，就是被大家肯定的话，他说都是北京仁义给我的。 你跟他聊过没有？他对自己这一辈子，是怎么评价？ 他其实很谦虚嘛，就是我们一般说他都不会说自己好，但是就有一次，因为我跟他确实很熟了，然后说到这个表演的时候，我当时也是说，我说爷，我觉得你表演真的就是这种平淡啊，然后这种什么特别好。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他说曾经有一个人，别人说我的，他说，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闻。他说这个是说他，这是他有一次，我觉得唯一的一次， 有点小得意， 有一点点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他其实知道自己演戏演得好，他知道，他也知道自己的表演方法非常对。 他说他不希望人家模仿他， 对， 他很怕人家模仿他。 对，因为他觉得模仿了就不是从你自己心里面生出来的了，因为他就觉得那所有的角色他演得好是那个人物真的长在他心里，跟他融合在一起变成了那个人。如果仅仅是模仿他的话，那就变成一个表面上的一个东西了，形式上的东西了。当时做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冯远征也来了，冯远征当时也是，他说他们当时拍滑变的时候，爷爷来过两次还是三次，他说朱旭老师一直说你们不要模仿我，但是我会告诉你，当时我们排这个戏的时候，导演是怎么跟我说的，当时的情景是什么，所以他一直在引导，就是他希望这些演员能演出自己的光彩。 我能感觉他是一个其实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智慧的人，真的是智慧，自得其乐，但是很有分寸感。 哎，他的分寸感极好， 又很幽默， 对， 就是拿自己打岔， 对 吧？ 对， 但是从来不挤兑别人。 不挤兑别人，其实他，我相信他心里一定有他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但是他不说的。他觉得如果这个话，可能说出去会让别人不开心或者怎么样，他一般他是不会说的。 所以特别和善的一个人， 他是很和善， 很考虑别人的感受。 对，他是那种真的是外表特别和善，然后内心很善良，但是又特别有自己的坚持和 很坚持的 那样的一个人。真正的艺术家，我觉得。而且有时候我跟他聊天也是，就是什么都聊，真是看过好多书，文化底蕴也特别厚，就是一个艺术家到这个高度真的不是一朝一夕。 这就是演员和艺术家他